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过了半分钟，古星志在帐篷外发了声。 秋云，我想在这里陪你，不进去会扣分吗？ 池小池又小声嘘了一口气，还好这次总算是成功坐庄了。古星志在帐篷外紧张地等待了数秒，帐篷内木的凌空丢了样东西出来，他用左手一接一揽，再定睛一看，神色松弛了不少。那是一个简易医疗箱。丁秋云的声音自内传来， 自己保养。 苦心之愣了愣，眼里闪过一抹喜色，在紧靠着帐篷入口的地方坐下，却并不包扎，只单手把药箱抱紧入怀，枕在上面，闭上眼睛，默默回味着心底泛起的一点点甜意，直到幸福感把它填满。从奴隶镇回来后，古星志变了很多，这种变旁人都看在眼里。某日孙燕跑了个夜车，早上回到镇中时，他迎面遇上了来晨练慢跑的丁谷二人。他顺手把一包烟丢给古星志，竟得到一声淡漠的谢谢。 谢谢。 孙燕愣了一会儿。 古副队，你说什么？ 古星志抬头，嗓音有些平板。 谢谢。 孙燕蒙圈。 他谢谁啊？他在谢我？谢什么？ 在孙燕一头乱马时，古星志肩上搭着白毛巾，跟在丁秋云身后跑远了。古星志很听丁秋云的话，试图跟镇中的孩子们接触聊天，但一开始几乎都以失败告终。愿意和他说说话的只有身为新人类的贺婉婉，以及爱和贺婉婉玩的锦衣明。 他们怕我，不怕秋云，也不怕他的豹子。 古星志颇为困惑地询问贺婉婉和锦衣明。 为什么？ 锦衣明小兔子似的躲在贺婉婉背后，谨慎打量着古星志，不敢开口。贺婉婉被丁父丁母带了这些年，说话颇有几分长者一板一眼的正经口吻。 我想可能是你太严肃了，你不爱笑，要笑像丁哥哥一样。 古星志微微皱眉。 这个很重要吗？我小时候就没有人对我笑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贺婉婉老气横秋地摸摸他的肩膀。 那你好可怜哦。 古星志猝不及防被小女孩安慰，仔细想想这时候该如何应对，就从怀里掏了烟出来，分给了贺婉婉一根。这肮脏交易的一幕恰好被丁秋云撞见，于是一大一小都被罚去站了五分钟墙根。古星志没有气馁，他行动力很强，将十数张硬纸板裁成圆形，又捧到池小池跟前，简单说了自己的想法。听过他的想法，池小池有些意外，但是还是为他画了数套不同的卡通图片，费了近一个月，画得不算特别精细，但胜在用心。古星志带着画片去找了镇中扎堆玩耍的小男生，往他们身边一坐，把卡片分发下去，简明扼要，直入主题。 拍画片玩吗？ 半大的孩子们大多打惯了 VR 游戏， 几乎从来没有玩过拍画片、打弹珠这种古老的街头小游戏，很快就被古星志带入了坑。不到半周，街头巷尾都是小孩子们在拍画片的啪啪声。有人骑着自行车从镇中穿街而过时，铃声得从街东响到街西，同时伴随着拖长了的呼喊： 让开了，小心撞到。 池小池觉得古星志这个招数不坏，但是过了两天，他便发现不对劲了。作为游戏的发起人，古星志竟然跟小孩认认真真较起了输赢。池小池带着老板去孩子堆里逮他时，他身旁已积了一叠卡牌，与他打牌的几个小孩眼泪汪汪，一边抽泣一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打牌，却还是拼不过古星志随便一抬手一压腕的强力。场景和气氛简直见者流泪，凄惨不已。丁秋云的脚步声古星志已经听熟了，他回过头去抬眼看他，对方眼睛一转示意他出来。古星志把画片揣进口袋，站起身来，一头雾水地走进。 我没抽烟。 自从上次丁秋云耳提面命，不准他在孩子们面前抽烟，他就再没干过。他向来不在意世人眼光，但如果丁秋云在意，他可以学着假装去在意。不得不说，古星志是个好学生，很爱惜他的分数，认真学习着他以前从未在意的社交礼节。自从上次被怒扣五分后，他就一直很守规矩，因此他不明白丁秋云把他叫出来的目的，直到听到对方问： 你赢了多少啊？ 古星志隐隐明白了些什么，含糊道： 没赢多少。 丁秋云直接挑明了： 你一个当过兵的，跟小孩子拼手劲。 古星志冷静申辩： 那是他们不行，不懂技巧。 丁秋云也不同他多绕舌，朝他摊出手来。古星志紧攥着裤带偏身道： 这是我赢了的。 在某些时候，古星志成熟的可怕，但在某些时候，他又执拗固执的像个孩子，对喜欢的东西尤为执着。丁秋云沉静地注视他，凭他的手往上举了举。 郭副队。 古星志仍然偏着半个身子，心底已然是一片冰凉。他有很多打着丁秋云标记的战利品，过去的、现在的都有。丁秋云刚买回来还没来得及穿上一次的袜子，他吃剩下遗忘在抽屉角落里的薯片，还有他为假睡的自己披上的迷彩军外套。这是古星志生命里仅有的恩惠和光芒，他不舍得丢弃，所以就收集起来，偶尔一样样取出摆在面前，只是看着心里就被填得满满的。现在要让他把战利品还给丁秋云，他是当真不舍。古星志眼睛样样的低垂了一会儿，才抱着一丝希望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达成的心愿： 我把这些还给你，你给我画一套。好啊。 古星志自嘲地笑了一声，过了数秒才明白了丁秋云的意思。他眼睛微微睁大，呆愣片刻，连笑都没来得及，便赶忙提出了要求，生怕丁秋云反悔。 我要小王子。不行。 丁秋云拒绝的明确。 为什么？ 丁秋云似笑非笑地说： 顾副队，别逼我说难听话。 古星志便不再说话，甚至神情都没有多少变化，顺从地把积攒的一沓卡牌掏出，交到丁秋云手中。但只有池小池知道，他的回忆值在一点点上涨，一直从60上升到了65。每一点和过去的细微不同，都在提醒古星志，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丁秋云和古星志了。